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档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哇！頭先我哋講得好長啊，但係其實咧補選就你講好多喺呢一個九西啦，係咪同埋新東啦？咁就 咦？你想講埋港島啊？ 港島緊要啊？點解港島緊要咧？就係、是、因為咧 有咩 specific 嘅嘢要講咧？ 嗱因為最近啦，呢一個朱海迪走去探監，就探 黃之 峰，唔係黃之峰。咁黃之峰佢又帶個口信出嚟，咁佢就話啦，咁而家黃之峰咧就積極喺度即係搞緊嗰個保釋，保釋咁樣就亦都係上訴啦，係咪？咁佢就話啦，咁其實嗱，因為眾志其實佢之前都頂得好緊要啦，係嘛？就話啦啊，咁你羅冠聰咁样样，而家你叫坐监，咁其实就系因为呢个灭党危机之际咧，佢可能会即系撑住门面就讲啲说话，就唔俾其他即系非建制派咧就抢地盘，咁所以咧即系都会话积极考虑咁样派人去出选嘅。咁佢 即系讲众志啫，系嘛？ 系啦，众志啦。 但系我觉得咁样，即系你即使话佢有 first priority 都好，大家去考虑嘅时候应该要考虑佢先。即系你话我去投票， 系都系。 如果我有份写文联咁你总有我哋一票喺度噶，咁我都会喺港岛我系会拣众志嘅，因为佢系 first priority 系嘛。我一定会无视嗰啲 poll 啊，无视嗰啲即系网上嘅投票嘅结果嘅。即系如果根据我 mechanism 啊。但系就我覺得今次嘅重要性係在於點解你一定要即係溝嗰扎主流泛民喺你身邊咧，就係因為你要佢個 endorsement 咧，你先可以積極鼓勵佢哋咧，係或者逼迫佢哋更加直接啲講就係、是，喂大佬幫手助選，大佬你呢個區議員，例如趙家賢太古城，屌你上次攞幾多票啊？3000票啊嘛，係咪啊？立法會可能攞4000添咁樣，喂你唔該幫手倒翻曬嗰啲4000票落嚟。喂，如果唔係你贏唔撚到嘅，大佬，即係唔好諗住，即係我覺得之峰哥有時諗，即係諗過一籠嘅就係、是，唔好諗住以為即係你唔需要佢哋嘅 endorsement 啊，唔需要佢哋嘅支持啊，你話揾邊個揾邊個，當然我一定會俾 first priority， 即係嚟港島俾眾志，係嘛？即係例如佢話揾阿袁家偉啊嘛，係咪？最近嘅消息就係話又好邊個都好，佢嘅人一定要有 first priority， 因為佢揀嘅人。系咪？咁其他人点考虑都系有其他人嘅考虑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我都要睇你表演下噶。泛民建立呢一个初选嘅机制嘅重要性系在于，第一为日后嘅比例代表制嘅选举铺路，就系、是、例如九龙东，你最多都系赢3席嘅啫，系咪啊？次次都俾人即系涉个人出嚟，陈泽涛又好，快必又好，或者系阿鸠达又好，一涉就由3-2咁样。喂，你唔建立呢个机制去筛一啲唔 possible 嘅选区赢咁多席嘅人，你日后都面对好大嘅困难噶嘛？喺个选举嘅工程里面， 即系好似旧年9月5日咁样，其实系好险噶。 喂，你上一次有雷动啫噃，今次连搞雷动都有坐埋监咯，咁你点搞啊？ 喂，咁样咒人嘅人哋， 喂九成啊，佢自己讲咗啊，私下话起码都坐几个月啦。喂，所以你唔建立一个非建制派面对土共、面对背后庞大势力嘅共产党去建立一个初选机制，可能我哋要再捽下一次嘅选举嘅时候，初选机制系点？今次一定要做啦，你唔使谂噶啦，唔好谂住怕烦，唔好谂住话嘥钱，嗰啲系技术问题嚟啫，资质问题。30万你一个区你都要做啦，大佬，你确保个位赢翻翻嚟，大哥。 喂，大佬三个月嘅人工都吸翻啦，系嘛？立法会员好似九万几咁，我听阿毛哥讲话，原来有 唔止咁，你仲有其他嗰啲津贴咧？ 仲有十系啊，你起码有成十四五万系实报实销嘅津贴，你咪廿几万啊，大佬一个月同你顶咗翻嚟啦，边系钱嚟噶嗰啲大佬？ 差唔多三万嘅其实，咁但系就嗱咁样嘅，我 concern 一样嘢咧就系、是，因为佢而家话保释出嚟，即系你上诉出嚟保释啦，系咪？咁但系你咁样样嗱， 唔系佢有冇话自己参选先？朱凯迪嗰个信息系。喂，佢冇得参选㗎喎、 哦。其实就应该係咁嘅意思啦，即係咁样。 你屈咗佢喎。 嗱，佢嘅意思就话佢係会出嚟係帮呢一个即係 众志候选人。 咁攞返呢个位啦。咁其实讲真啦，大家都坐监，佢又坐监。罗志罗冠中都坐监，佢可以保释，罗冠中都可以保释，其实道理一样嘅啫。如果系咁样， 唔系，所以你嗰个阿条文话，之锋哥想自己披甲上阵又讲唔通、啊， 嗯， 因为罗冠中同佢都系同时可以保释噶啦，系咪？咁点解唔系罗冠中选咧？ 系啦，系啦，原则唔系，即系原则上就应该咁样嘅，但系标题咧佢咁写啊嘛，标题就系话狱中之锋争取保释，部署补选啊嘛， 部署 系啦，部署补选，唔系咁如果你唔系自己选嘅话，你叫部署补选咧？嗱咁嗱，即系好难讲得通，咁或者系即系叫做系标题党啦，系嘛？咁但系我当佢唔系标题党先，即系如果咁样睇嘅话咧，又话即系求其呃个人出嚟选，咁而家佢就话好。铁定咁样讲就系话，我系嚟，我哋系嚟攞翻罗冠聪个位。如果系你嘅话，同样罗冠聪都得噶啫。其实系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 啦。我觉得始终我的结论就系、是，众志嘅人系 first priority， 系系。 但系你一定要经过呢个机制。 吓， 我哋一定会俾你嘅，你放心。香港岛， 嗯， 系咪啊？即系如果我有一投嘅话，即系我估我应该都，如果我争取，应该有机会投啩。大佬话晒。都系社民年前主席啊，咁阿毛哥又喺度，咁根据我头先讲嘅机制，起码都有十飞啊。 唔系，不过我担心一样嘢啫。如果佢即系佢意思系佢选啦 ，anyway 佢又好，阿罗冠聪都好， 袁家伟啦， 系啦，唔系即系 周庭啊， 袁家伟同埋周庭系两样嘢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危机处理系两样嘢嚟嘅，因为嗱，佢叫做而家叫保释出嚟啦，嗱保释出嚟。第一，咁你可能你都要过抗疫书关啦。第二就係话， 唔系佢自己就唔使諗㗎啦。即係阿明嘅大祸在于咩呢？今年佢廿九岁，我喺度同佢数，佢下一次要可以参选嘅时候已经三十六啦。 嗯，係 㗎。小弟都做咗十二年议员啦，大佬。 係㗎。 啲你俾佢一镬咧，呢镬翘起咧，就係、是、等你嘥咗七年啦。因为由下一次选举系2020啊嘛。 嗯。 系咪？而家系17啫嘛。補選都係18啫嘛，呢三年你唔使諗啦，因為喺五年嘅關卡裏面啊嘛，跟住再等咪四加三咯，咪七年咯， 好難嘅。即係如果你話 即係之鋒哥而家20歲，佢、都等到27、8歲 嘅。你一係就戴罪參選，如果佢咁嘅意思就似乎係戴罪參選，戴罪參選好難。 人哋 DQ 咗你㗎啦。你亦都好难同公众解释，就算俾你选啊，屌真系俾你镬，你孭落去啊，咁投唔投你啊，大佬，我投完你之后，你又俾人 DQ 啊，大佬， 唔系佢最多可以做嘅系乜嘢咧？ 唔系法律上唔可能。 唔系，佢唔系话惊俾人 DQ。嗱，其实我惊嗰样嘢就系话，其实今日你带罪参选，你就算俾你保释咗出嚟，你带罪参选 冇得咁噶喎。 系啦，如果 喂而家个判决经过上诉庭已经系确认咗你 convict 个 sentence 已经判咗， 系 除非终审法院。系推翻， 系啦，及时就系上诉推翻咗。 咁唔可能喺2018年3月之前。 有冇咁快做得到咧？ 梗唔得啦。 系咯， 咪所以佢嗰个标题党咧，所谓部署参选嘅意思就系部署翻嚟助选啫。 嗯， 帮呢一个嘅众志做选择嘅一个候选人助选啫、啊。你又谂多咗，屌你真系。 唔系啊，佢咁讲嘅话，好多人都会咁样谂啊。我亦都见到 Facebook 好多人都系咁样写啊。你问题就 系、是。系唔可能啊？点可以做得到？ 因为原则上其实佢选同埋。 话我去选美国总统 啊，一样。 虽然我唔系美国出世，又唔系美国公民， 唔系个状况、 啊，你真系 个状况系等于即系港产 A V 女优咁样嘅啫。咁、佢要做佢嘅港产 A V 女优嘅，咁你咪即系成全佢咯。佢、最多走出嚟， 你又唔好攞嗰个嗰个嘢去比，大佬嗰个嘢讲大话嘅，唉、哎，真系。 喂，咁佢呢段嘢都有啲误导啊嘛。 咁、可能呢个有啲误导啦。呢、這个 部署三选，佢冇话系 I。可能系 V 咁得唔得啊，大佬？ 咁啊， 我地部署参选，咁我可以派嘅系个人噶嘛？ 系啊， 得唔得咧？ 系啦，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个就要吓，即系要睇清楚呢样嘢就系、是。咁其实佢都冇交代清楚嘅，即系我谂可能亦都俾大家想象空间啦，系嘛？ 同埋 或者起码令到大家吓、啊、都会注意一下，好似我咁样，我睇完呢单新闻，我都会讨论下，系咪先？ 唔系，咁你咪会有个即系集中咗个火力就系、是、啊，咁应该俾人众志有 first priority。 唔系，你仲有唔系？而家问题就系话咧， 强化翻个理 由。嗱，就系第二个问题啦，就系、是、其实系阿姚松炎啊，姚松炎而家就系话咧 死紧我一只， 唔系嗱，当然系死紧，而且佢嗰边咧系泛民啊，呢、這个佢自己都有叫林子君就走出嚟选啊，好似话 泛民， 即系叫做系非建制派啦，嗰、那个叫唔知咩土地正，但好唔知系土地正义联盟定乜鬼嘢啊？ 土地正义联盟咁严峻？ 嗱， 唔系 先，嗱，佢喺立场写文嘅呢、這个嘢系，即系呢个叫林子君，系呢个本土研究社成员， 哦， 系啦，城市规划师嚟嘅，亦都系，系、 okay. 啦，咁即系 初选啦， 系陈剑清嗰啲 friend 啦，即系等于系。 咁如果真系出嚟嘅，唔紧要。 啊， 我做民主动力啊，做协调嗰样嘢，得，我哋有机制。 唔系啊，拱佢。 阿龙都得，阿龙俾社民联，你代表社民联咪得咯？ 唔关事啊！佢讲嗰个林子君其实就系、是、就严重严姚松炎被 DQ 之后就走出嚟选呢一个规愿景规划界嘅嗰一只嘅啫。 我知系咪就系话嗰只咯？咁其实如果你话嗰只，即系佢嗱啊，因为姚松炎仲未决定好噶嘛。咁、你喂？你同即係嗰陣時阿謝偉全呢嗰、那個 situation 呢就逆轉咗啦。謝偉全之所以選唔到就係、是、因為建制派就有人拆佢飛啫。咁、但係而家姚松炎就同呢個謝偉全嗰、那個嗰個身份嗰、那個即係處境就置換咗啦。喂你嗰陣時就有人拆你建制派飛呀，而家唔係喎。而家就有人拆你呢一個民主派嘅飛喎。 Okay. 咁、嗱你如果你話講初選，咁你姚松炎嗰席係咪可以做到初選呢？ 做得照做。 你要接觸佢嗰邊嘅選民， 唔緊要喎、啊，咪叫佢建築測量會計唔係佢叫咩規劃園景嗰界，咁佢有選民登記冊噶嘛，公開，咁咪寄封信去叫佢即係bind翻佢投翻過嚟咯，當初選咯。唔係咁總諗到呢啲技術嘅方法嘅，雖然你可以再幫我啲嘢細緻咗少少，但係。亦都要泛民嗰度可能又佔一個 percentage 都得，或者你話民意調查又變一個 percentage 都得，即係總有一個辦法去解決咗而家呢一個大家爭崩頭嘅亂局嘅。因為嗱，大家有小我係唔出奇，係咪？但係你都要有大我精神嘅，唔係話大家即係懶禮讓啊，即係扮呢、這個即係義士啊咁樣係嘛？扮呢、這個好人咁樣，你有自私嘅一面。但是西方的民主的制度或者西方的价值就是大家都说自己是最好，大家都会出来竞争，那就接受大家的意愿咯。所以为什么设立一个初选的机制和给他们优先其实是不矛盾的，是一定要结合的，在整个选举工程的角度一定要结合。Otherwise, 一定 你是会攞我妥妥的。我即使说刘小丽、长毛、袁家卫答呢个姚松炎都系我哋唔使搞初选啦，你去选啦咁样。喂，咁就牛牛下就过到去3月13日啦，其他人就肥肥流噶啦，屌唔关我事啊嘛，屌民主党嗰啲契弟梗会咁讲啦，因为大家都系有自私嘅本性喺度啊嘛，出小嘅街出小嘅街，屌我唔中意呢条友噶咁样。咁但系如果你透过一个咁嘅机制去初选咗一个泛民共同认同喺每一个选区候选人嘅话，自然呢。喂，大佬，你嗰三四千票、啊，太古城、啊， 呕翻晒出嚟 啊，大佬！喂，落多几日啊，大哥！如果我就咁，好似系黄袍加身咁，俾我自己去选嘅话，屌，我投过你咩？心谂啊，咁讲啊，系嘛？民主党大佬都唔会逼迫佢啦，公民党呢阿姐都唔会逼迫佢啦，工党都肥肥流啦。喂，咁你系输咗席位翻嚟嘅，你补选好多时候个投票率系低嘅。同埋你经过咧支拿啊、DQ 啊、13+3呢啲坐监之后咧，我真系判断唔到个形势咧，究竟系对泛民主派咧系好定坏嘅。从一个谨慎乐观悲观嘅讲法咧，就系我宁愿判断佢坏，因为好多人都同我讲，嗰啲友越嚟越浅蓝噶嘛，屌！本来投开泛民嘅支持者，我听咗几个朋友咁讲啊，即系我身边嗰啲人啊。即係應該都唔會呃我㗎，佢開開七啲遊行啊， 佢竟然即係反對佔中㗎，屌你咪嚇人死啊！但係即係啲人可能經過呢一輪老共嘅全面打壓之後咧，收緊香港人嘅自由啊，同埋收緊呢個法治咧，反而佢另外一個諗法就係、是：屌你個包仔都係幫到忙嘅，都係亂搞嘅，屌我唔撚投你哋啦，或者淨唔去投啦咁樣。喂，咁你又會出事嘅，同埋同比例代表制唔同喎。即使我唔中意阿龍都好，我可以揀 Anthony 都係自己有。 嗯， 所以你嘅投票率係會高好多時比例代表制。你唔中意陶君衡做泛民都好，你覺得我激進，你覺得我講粗口係嘛？溝曬你啲女都好，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但係你有梁家傑揀啊嘛，你有胡志偉揀啊嘛，咁你一定係高高投票率㗎。你再唔中意我，你投鳩蛋都得。但係你如果一對一對決嘅時候咧，我哋面對嘅困局就係、是。啲人真係唔鍾意長毛喎、真係唔鍾意小麗㗎喎。如果你唔係經過一個初選嘅機制去重新確認泛民嘅代表，邊撚個彩嚟 嘅？ 喂，我覺得人唔彩喎，我就會彩咗喎，不過我都冇份，因為我狗當屌係咪？你又冇份。 其實個狀況咪等於即係前年嗰個阿湯家驊嗰個補選咁樣，楊岳橋與喂楊岳橋同埋梁天琦其實係咬得好緊㗎。即係如果你再有呢啲咁嘅狀況嘅話，其實係真係保唔住嘅。 唔係，所以如果嗰陣時候咧係吸納咗梁天琦，即使你話佢人又好鬼又好咧，第一佢拒絕你，證明你有事咧，點解拒絕我哋呢個非建制派嘅初選機制啊？係咪嗱？你唔啱傾到啱呢個機制。点样计嗰啲百分率？冇问题。你拒绝嘅话，你反台嘅话咧，证明你系古灵精怪。你客观上制造咗共产党赢个位翻嚟，呢条契弟系咪？我哋就大条道理去轰佢啊嘛。好啦，你俾我哋氹得到入嚟入呢个机制，你选输咗，你仲去选？净系选举工程执住你呢点啊，你都收声啦。系咪啊？喂，所以我哋唔可以喺呢一次里边。practice 一下呢一个嘅初选噶啦，面对共产党越踩越埋嘅时候，我哋一定要 practice 噶，大家揾啲意志啦，揾多啲资源啦，系嘛，即系揾啲勇气出嚟啦，既有小我亦都有大我嘅精神啦。喂，如果唔系你点一巴刮翻落去共产党度啊？你谂下，连国际上个个都喺度讲紧呢样嘢咯，都担心紧你香港嘅自由或者法治系咪保得住咯？喂，呢个系确实系人哋嘅忧虑嚟嘅，我哋唔借呢一次机会一嘢反击翻佢，攞翻个位翻嚟，我哋凭乜啊？仲，我真系学呢个本土派话斋，走去地下化，屌，揸住枪去打游击， 超 你真系，冇人搞啦系嘛？仲搞呢咁嘅嘢？路线可以借呢次机会喺个初选嘅大会里边咪辩论下咯，系嘛？泛民主派究竟日后点走落去嘛？议会抗争系应该点搞法啊嘛？街头抗争应该系点样啊嘛？咪呢啲一次过辩论埋佢咯，啲社会政策借呢个机会咪辩论埋佢咯。 咪你趁机嗰啲本土派咁中意讲大和解啊嘛，咁你咪趁呢个机会再讲埋族群问题咯。 佢唔会加入你嘅阵营，话俾你听，我批死佢，八九成佢一定唔会入呢个初选。入呢个初选最好，因为你输梗，呢班人系输梗俾我哋。我敢人头搏户头，佢第一佢唔会入，佢一定借机会揾个理由，揾个借口就自己出去选。OK， 欢迎你，你都唔理啊嘛。如果冇呢个机制就烦啦。如果冇咗初选呢个机制，得啦，小丽啦，长毛啦，中志啦咁样，仆街啦。喂，佢出嚟选你 at 佢食啊，大佬，佢大把道理屌翻你添。佢话九西嗰位唔系你噶嘛，你上诉紧系嘛？你有冇政治伦理噶咁样？ 唔系如果你讲 清正噶嘛，咁跟住清正又会配合噶咯噃。endorse 佢隔篱嗰个，即系例如梁仲恒嗰边。就 endorse 唔係長毛嘅人都隔離嗰個咁啊！你哋撲街，咪拆撚曬啲飛？喂，佢拆你兩三成啊！泛民主派我當 100%， 長毛攞70%，你大撚鑊啦，輸撚咗啦！新界東個位、九西個位都輸啦！你計計條數，嗰個又唔係比例代表制，好似頭先我咁講，你好多人可以俾你揀。 佢拿住70,000票嘅大佬，你講翻轉頭本土， 咪所以你唔借呢個機會一嘢 KO 佢，佢攞70,000票喺手啊，大佬係咪？当然你问我支拿事件 DQ 事件嗰包仔已经江河日下 30,000+唔好意思搞错咗。 唔系咁佢加埋陈云呢系咪你唔可以唔加嗰啲数落去㗎嘛大佬。喂所以系好头痛嘅成个泛民都成个非建制嘅阵营好头痛嘅今次嘅选举。你唔确立呢个机制你一定俾佢哋偷鸡。输埋呢 即係建制派派話齋，屌你唔中意女仔已經走啊屌，真係走啊屌，唔係點搞啊？係咪？ 嗯。咁啊，哇！我哋都又講咗差唔多廿 over time 好耐啦，大佬。 唉、哎，咁好啦，呢一節時間又係咁上下啦。咁 喂，唔係，你唔係話有另外一樣嘢想傾下嘅咩？就話叫幫手總結一下呢一個嘅 有，你想講民主場嗰單嘢啊？但係呢度差唔多一節嘅咯，呢度已經。 唉、哎，我好快講完嘅啦。 快講完，我諗你講啊。 講埋佢啦，你得廿分鐘唔夠，大佬突然間短得咁緊要，大佬頭先我36，大佬啲。 唔係啊，你咁樣即係互補長短啊嘛，大佬啊。 繼續。 嗱咁样嘅，其实你成件事咧，你而家完咗之后咧，当然好小学鸡啦，成单嘢就系、是，其实我都讲咗上个礼拜都讲咗，根本就，喂，如果你系匿名嘅张贴民主墙或者洗版嘅 day one 咧，其实你作为学生会咧已经有责任， 嗯， 其实去清咗佢嘅，咁你唔清，咁而你学校方嗰边咧又系小学鸡，你第一时间咧你唔系讲翻原则问题，你而家走去表态你讲港独嘅问题，然之后你又要夹埋呢一个咧。蔡若蓮嗰單嘢，兩樣嘢拉埋一齊講，跟住林鄭就撲出嚟，就係講呢個言論自由，唔係話冇底線。喂，大佬啊，你之後你仲要發動嗰建制派發動500多間學校嘅校長，係嘛，真係簽名。喂，咁樣搞學生，然之後最後尾咧話俾人聽，你嗰個咩啊，張仁良校長。心虚啊嘛，系嘛？之后第二日就喺度讲啦，哎，我哋两样嘢唔会做嘅。第一，我哋唔会报警；第二咧，就系我哋咧就唔会话系即系呢一个夹咗学生啊，定点样啊？即系唔会公布学生嘅名字出嚟啦，咁样。喂，我心谂，第一两样嘢咧，你都喺度扮，你都扮好人，卖口乖。第一， 同埋我觉得 你犯，如果你报警啊，你首先话俾我听，你犯咩法先？ 唔系，我觉得成件事咧。 啊 我自己心里面呢，虽然我唔系 update 都好紧要跟得好贴啦，但系就其实大家都要心里有数答案㗎系嘛。即系大家要分开几样嘢讲，学你头先咁讲。即系好似上一次我系要分几个层次讲一样。喂，第一即系贴呢一个嘅蔡若蓮个仔抵撚死报应呢样嘢，就真系小学鸡行为。 系小学鸡㗎呢个系。 系戆鸠。 系戆鸠㗎。 真系戆鸠。第一呢样嘢系唔捻科学嘅，我答你已经得噶啦。 唔系，我都咪讲咗咯。 即系你有乜事嘅时候，你有乜事啊？假设啫，或者我有咩事嘅时候，你贴我喂嗰样嘢有咩可以 prove 到咧？嗰样嘢，即系同现代社会嘅科学精神都系唔同。 唔系，即系 你问我心里边，我梗系觉得屌，即系梗系有啲情绪发泄啦。但系我哋唔会公开咁。喺度闹人哋个仔抵捻死噶系嘛？ 嗱，我唔信呢个报应咯。即系如果系报应嘅话咧，即系阿梁振英咧，佢 deserve 更加多啦。 即系报应论系唔科学咁喺现代社会里边系嘛？ 第二样嘢就 系、是、借呢个机会嚟抽下特区政府水去发泄一下，理解，但系都唔好拣呢样嘢啦。唔好揀呢樣嘢太核突啦，人哋死嗰個仔就算佢邊撚過都好啦，你冇理由話抵死㗎嘛，馬撲街。 哎，我反而掰阿金英喎，前日嗰個講法喎，金英前日嘅講法呢，同我前年即喺度屌呢个桂思杰死老豆嗰单嘢咧，喂，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喎、 啊。即系佢唯一个， 佢又话嗱，蔡若莲系有责任嘅， 梗系有啦。因为嗱，话俾你听，抑郁症嗱，我最初嘅估计系点咧？因为你有抑郁症啊嘛，咁你阿妈就走去做副局，跟住喺网上系咁俾人洗版屌鸠佢。 嗯， 喂，我系有佢系抑郁症嘅仔，我都有压力啦。 系啊， 咁梗系有少少关系，但系有几多系 proof 唔到噶嘛？咁但系好啦。我嘅意思就係話，喂，貼呢一段嘢抵人嘅仔死，呢樣嘢唔撚道德，亦都係唔撚文明嘅做法，亦都證明其實你仲係活緊喺一個封建嘅時代。 其實幼稚， 信啲鬼鬼神神嗰啲乜嘢， 我覺得係幼稚。 咩報復啊、報應嗰啲嘢戇居嘅。喂，點解到今時今日為止，我哋已經冇一個好神嘅一個政府，變咗一個世俗嘅政府，係在於，因為我做咗咁多年天主教徒，我一定答到你啦。我哋好多人问我呢个问题，点解世界仲有咁多战争同埋苦难啊？如果系有上帝嘅时候，呢、這个问题我哋系答唔到噶。我哋成日答唔到嘅，啲神父就答你一样嘢，屌呢个系天主嘅安排。 考验咯， 系考验。 咁你咪同翻佢讲咯，嗱，即系呢个系阿蔡若莲嘅考验嚟咯，你系天。 唔系，但系跟住嗰样嘢，戆鸠完啊，再戆鸠嘅在于咩咧？你校方啊反乜嘢型？唔系，我都唔知你乜 屌你阿张仁良喺度挫样，哇挫到呢个样咧七情上面。 如果 哇悲天悯人咁样样使唔使啊？ 如果佢哋乜都唔做，乜都唔做 吓、 喂，嗰班友仔贴呢啲嘢嘅人咧，俾我哋屌到七彩入嚟，喂，真系俾人屌到七彩。 啱啊！ 喂，佢做多咗一步。嗱，呢个世界就好似何君尧近排做啲嘢咁戆鸠啫嘛，成班建制派做啲嘢咁戆鸠啫嘛。Go too far， 过犹不及，有时系会点咧？ 唔系佢就系做 反弹 咯，系唔系有？因为其实逆反心理系嘛？喂，你呢班权贵，喂，我真系平时都黑我憎噶啦。你讲啱嗰样嘢，我系梗系讲错噶啦，系咪？你行左，我梗系行右噶啦，系咪？就正如你自己，喂，你又反港独，喂，我反而撑港独， 唔 系即系咁样样嘅啫。 跟住第三样嘢，再写刘晓波嘅。啊咪呀，戇鳩再戇鳩多 係啊！但係真係多謝佢啊，大佬。如果唔係佢嘅話咧，咁啊真係其實成件事係冇逆轉嘅機會，似乎係嘛？即係呢件事係令到佢哋嗰種雙重標準嗰樣嘢即刻出曬嚟啊嘛，係嘛？同埋你已經唔敢講 啦。如果行咗第二步咧，一定要行第三步啊！就係話嗰樣嘢都唔得。 唔係咁，佢都有咁講嘅，差唔多係。咁但 係你冇咁大嘅力度啊嘛。 但係佢已經唔敢起底啦。 屌，嗰五百幾個校長。人哋计个时啦，好似系六点几七点嘅时候，夜 快到无伦啦。 夜晚十一点几已经签咗五百几个校长， 有冇咁快啊？ 个 WhatsApp group 嗰啲有，尤其是大我十年八载嗰啲做校长噶嘛，系咪啊？嗰啲有冇咁快复WhatsApp 啊？我同你都唔会咁快复 WhatsApp 啦，大佬都要谂一谂，即系签唔签呢份嘢啦。除非 或者被签名咯，又好似阿边个咁样样咯，阿 Chow My Bless 咁咯 ，I Will Plus 啊，咁样样又当人过关咯。 唔系你问嗰样嘢。如果唔系睇政治嘅层面，所以大家都系捞埋一混埋一谈嘅。 嗯， 喂，你咁讲人嘅仔系唔啱嘅，即系正常嚟讲我都。 但系嗰个系水平低，而且幼稚，即系你根本上系不值一回啊！根本咁戆鸠嘅行为， 即系你俾我，有鸠得佢啦，佢俾人笑鸠佢。 但系 Just Happen 嗰个人系叫做可能系教大学生啦， 跟住啲有咁大反应嚟反扑，反而你俾个机会啲人，喂，唔系噃，喂。贱格还贱格讲啲嘢，下流还下流。喂，但系佢有权咁讲嘅，不过俾我哋鄙视啫嘛。 系啊， 咁得唔捻得啊？ 唔系，但系问题就系嗰个匿名噶嘛。喂，匿名嘅张贴就匿名嘅传媒。 屌，我所以我有时估啊。喂，颓势系佢哋制造噶， 唔出奇噶。 喂，佢哋班仔其实已经冇人讲港独嗰啲嘢咁滞噶啦。学我嗰个说法就系已经土崩瓦解噶啦。 喂，但 系 如果你 喂你仲喺度死灰复燃，唯一嘅理由系乜嘢咧？唯一嘅理由系藉口借呢一样嘢嚟立廿三条啫嘛，加强对香港人嘅自由同埋控制啫嘛。喂，你问我，我做咗咁多年学生会，即系差唔多读咁多年就做咁多年，即使我几憎嗰条友都好，都系私底下讲抵捻死啦 ，Anthony 咁样，即系例如咁讲吓，抵捻死啦，狼咁样。喂，我唔会公开贴一份嘢出嚟话抵捻人死噶系嘛，扑街。喂，你系咪人嚟噶？ 系咁就 你系咪契弟嚟噶？系咪？即系你都系你系心里边依然喺度笑啫，大佬。 系水平低嘅咋？唔系，而且讲真，当然啦，佢嗰个仔系无辜啦，系咪？即系而呢样嘢其实正正就系蔡若莲佢自己嘅责任嘅。喂，你为咗你自己嘅官途，系嘛？即系学阿金英话斋啦，系嘛？你唔将佢个仔嘅问题，即系攞去报警， 唔系佢有啲黑色幽默，就是、因为佢防止自杀委员会啊嘛， 有系 真系讲话大镬。 咁而阿边个都讲得冇错嘅，即系其实等于阿 跟住好简单啫嘛，啲友串佢，有啲人咪唔啱噶。你又喺福建中学嗰度做校长，你又话要推国民教育，你又话要。即系共产党系一个咩巫师啊，同埋咩嗰段嘢系佢写噶嘛？ 唔系佢写嘅， 佢哋个教联会嘅有写噶嘛？屌佢老味！咁你又送个仔去读喇沙扑街？ 唔系嗱，我觉得最惨嗰样嘢咧，就系其实咧，佢同佢个仔咧，其实本身嘅似乎关系好似唔差嘅，又会即系成日一齐会结伴同游啊，去旅行啊咁样样。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个老母系嘛，即系好地地嘅，冇人识你嘅。系嘛？你出街一齐去街啊，一齐食饭啊，即系每人指指点点， 有压力。 系啊，你如果你喂我老母无端端成日俾人问候嘅，喂咁我自己真系会加添我抑郁嗰个压力噶。 啱啊，呢个系有呢个系有因果关系， 梗系有啦。 但系有因果关系，并唔系因为咁样嘅结果，我哋觉得系抵捻死。 系啊，所以佢嗱，第一佢就要自己反省下，但系。反省还反省，就唔等于咧，你可以咁 bad taste 啊，咁低层次啊，咁样喺度即系嘲笑佢，呢根本就系两回事。 唔系，同埋老实讲，学生会、即系你要俾，唔单止你面对你嘅同学，亦都系要面对公众。因为你咁玩啲咁嘅 bad taste 咧，虽然我觉得呢个个宣泄嚟嘅，即系证明其实而家我哋嘅制度封闭到咧，系玩呢啲 bad taste 咧，系玩个政权啊嘛。其实某程度上系有呢一个嘅。 社會現象嘅意味喺背後嘅。如果我哋以前，喂，你點憎旅遊都好，唔好貼呢啲嘢啦，係咪？如果你冇經我哋嘅 approve 嘅情況之下，你要貼，咁我搣咗你落嚟。 唔係，同埋你個其實應該係咁樣嘅，大家係要攞翻十年前馬力逝世同埋而家蔡若蓮死仔呢兩樣嘢去到對比。你諗下以前馬力啊，死 我哋都冇話佢抵撚死。 你唔係啊，甚某程度上，你係讚揚佢，即係幾廿年點樣去到團結左派啊？ 反而咧 貢獻香港嗰啲嘢 㗎嘛。反而佢死咗之後咧，我記得好似係曾鈺成講嘅，因為佢個坦克車碌人同碌豬嗰、那個。比喻咧，跟住俾我哋反駁咧，包括小弟去即係民建聯抗議嘅時候咧，其實係佢受到好大壓力嘅。咁所以有啲人話係促使到佢最後尾咧，係即係個癌症咧係惡化咗嘅。因為佢做完個訪問嘛，大家群屌佢啊嘛，嚇就六四即係屠城嗰單嘢啊嘛，佢話唔知咩碌你試一次啊，邊有人變個屎餅啊嘛，揾豬嚟碌啊嘛，咁啊係咁俾人屌咯。跟住曾鈺成出嚟講啊話。其實呢個係導致到跟住好多人罵佢，而令到佢嘅病情惡化嘅原因。嗱，呢個唔係報應嚇，屌！呢個唔係報應論啊，呢個係即係生理心理影響生理嘅問題咋，係咪？因為你係咁俾人狂屌啊，大佬，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喂，我哋都唔會咁嘅，即係每一個人嘅生命都會有一個價值喺度，即使佢嘅意識形態點。咁如果係咁，咁我同希特拉有乜撚嘢分別啫？去屠殺？即係猶太人嘅時候， 唔係，但係呢一樣嘢係反映到而家呢個社會，喂，就係、是、政見唔同，係令喺呢幾年嘅建制派胡作非為，令到我哋上升嘅仇恨去到咁樣啊嘛。 同意啊，咪所以你咪要用呢一個嘅無法宣泄嘅憤怒嘅渠道去分析呢一個社會現象咯。如果從我哋讀社會科學嘅人嘅角度就係、是，你唔應該話而家我判斷。right and wrong 嘅問題，而係你已經去社會去到一個臨界點啊！而家臨界點嘅危險到係咩地步呢？就係、是、連人哋即係不同政見嘅人個仔死撚咗，我哋話佢抵撚死。喂，呢、這個危險係在呢度啊！佢社會已經去到呢個分化到呢個階段啦，已經係用文革式嘅方法嚟處理問題。喂，其實係倒退緊嘅，唔單止係政權倒退緊，我哋都倒退緊啊！ 係政權令到你倒退嘅。另外一樣嘢，你見到，喂，其實你講緊，喂，講完啲 bad taste 嘅嘢，或者校長阿、張仁良啊、沈祖耀啊，佢哋喂做完道德譴責，咪走咯。但係點解後來會衍生到 呢、這個？亦、這個、都有另外一個現象衍生到出嚟咧。你陣間再講埋你第三個，第二個就係在於咧，而家呢啲所謂嘅知識分子，已經係靠擦老共嘅鞋。稳政治正确嚟稳自己嘅位置啊！ 唔系个问题系点解要变成咁样啊？你 咪就系倒退咯，咪就系倒退咯。喂，你好好大件事啊！在于其实从呢件事反映到啊，而家啲所谓嘅大学校长系冇捻风骨噶啦。 嗯， 喂，你睇下人哋当年北大嘅校长啊，蔡元培啊。 唉，你成日揾翻嗰啲经典嘢嚟讲，真系好捻难 比较。但系问题当你谂下，喂，当年蔡元培对付嘅北洋军阀，对付曹锟呢啲人，曹锟你更加唔讲道理嘅，佢都可以好勇敢咁样去到应付佢哋。今时今日，喂，我哋喂大嗰班大学校长应付嘅，可能系林郑月娥嘅啫，可能西环。 唔好话讲到去蔡元培咁远啦，傅斯年咧，佢第一个去台湾大学，嗰阵时候国民党一定要同佢讲嘛，我要入去捉共产党嘛。佢话你佢都系要系企出嚟撑啲学生噶嘛。喂，大佬啊，嗰阵时候系仲系即系真系剿匪嘅年代啊，大佬，啱啱四九年失咗个政权啊，大佬，个大学嘅校长系有风骨地企出嚟，同啲学生顶啊，吴家祥。喂，你点解唔可以好似我上一次讲一样嘢？我即使几憎个班友仔都好，即系我讲本土派。喂，我大学有言论自由，我有校方会处理嘅，系咪？港独嘅问题，唔港独嘅问题。呢、這個一定唔係法律嘅問題。 同埋講真，嗰、那個係咪大學生，係咪自己學生都唔知啦。 可以俾人插莊嫁禍㗎嘛？我揾教，甚至乎我懷疑你自己貼落去添。 喂，呢、這個未證明。喂，你個個都未審先判。其實你成件事咧，你好撚好笑啊！嗱，一個幼稚貼嗰個幼稚。喂，你審嗰、那個又冇個制度理性。喂，呢、這個係最基本啊！喂，香港人個本能嚟嘅，應該。 而家證明一樣嘢咧，當權者咧係不停揾呢啲位去入嚟、抽你哋啲水。所以我哋要萬二分小心啊！有啲嘢唔係可以玩小學雞嘅行為嘅，即係有啲嘢老實講，真係你點樣爭蔡元蔡若蓮都好， 即係佢點抵撚死都好，喺心裏邊講，係唔會公開咁噏出嚟噶嘛，仲貼大字報。 啊，你個死仔承認咗添，仲 唔係我覺得佢， 即係你都係心裏 唔係我覺得係有因果關係啫，我唔係話佢抵死。 啊， 我覺得佢係有因果關係，因為佢阿媽。即係俾人咁樣屌法，佢、作為一個抑鬱症嘅病者咧，一定佢心裏邊咧係比我哋放大一百倍嘅，係咪？咁佢阿媽梗係有責任啦。如果你咁樣寫一篇咁嘅文出嚟咧，都冇問題，係咪？嗱，你做得當權者只狗，你係要承擔代價嘅。唔係，要寫好詳細。如果唔係，你真係唔肯明嘅，真係以為你咒佢死嘅，係咪？嗱，而家你俾個壓力你個仔，喂，佢嗰啲佢嗰個世代嘅人廿幾歲，唔係睇 Facebook 嘅人嚟嘅咩？咪日日见到之峰哥又好，见到我哋都好，系咪喺个节目又好，屌个个都屌佢阿妈嘅大佬，佢平时佢觉得佢阿妈好好噶嘛？ 系啊，啱啊， 啱啱啊， 系啊， 系咪又送佢唔系外国学校读书咯，系咪话晒咯去喇沙咯名校咯，咁跟住又俾佢一个好嘅教育咯，喂佢唔系差噶，佢做到咩又跑步又得， 物理治疗师嚟噶， 物理治疗师又话男神，又玩呢个三项铁人赛，喂真系几劲噶喎大佬。喂，咁正常人，我哋嘅反應都，唉，咁樣死都係唔抵嘅，屌大佬咁樣係嘛？即係大好前途啊，有咩難關過唔到啊？係咪？你又住嗰個咩話咩？ 擎天半島， 擎天半島，大佬 嗰頭嘅咋？ 咪係咯？喂，人生即係你係人生勝利組啦，係嘛？你阿媽又識走位，又做到副局咯，校長又做完咯，有個博士學位咯，喂，仲唔係人生勝利組啊？咁但係我哋唔會咁樣寫出嚟㗎嘛，即係唔會寫一句嘢話抵撚死，呢嘢就解釋清楚你成個 logic 喺邊度，有冇因果關係嗰樣嘢，有你問我，我判斷九成有，但係有幾多影響我判斷唔到，因為我唔係即係嗰啲心理專家，亦都唔係即係醫生，係咪？咁但係後期嗰啲嘢越搞越戇鳩囉，個政府真係今次真係。 唔係越搞越戇鳩，係越搞越恐怖，因為政府係發動大學校長走去鬥學生，然後林鄭月娥趁機走出嚟嘅，走去講收緊言論自由㗎嘛。 係嘗試贏埋個尾㗎嘛，贏埋個尾就係第一。琴日就已經係理大 Poly 咁樣已經就表咗態啦。 咁 校方係會拆呢一個港獨標語嘅。咁今日去到沈祖耀係嘛？喂，其實你 我係大學生嘅年代，你話唔俾貼嘛？我就貼俾你。 唔係呢個係要抗爭。 我係學生會嘅會長嘅話，雖然我唔信呢套嘢。 呢個抗爭。 佢幾難寫篇文出嚟話贊成港獨嘅，但我一定會貼。 但 我係為咗抗議你，你夠膽你踢我出校啊？ 咪寫埋。 屌你！你踢咗我出校啊！大把名校收我啦，屌你！ 咪寫埋。 哈佛收我啦 ，Stanford 收我啦，屌你 ！MIT 收我啦，屌博一個喎。 啊！ 係咪？係咪啊？橫掂都係鳩流流噶啦。即係做到學生會，通常都係 GPA 都係二點幾三都唔夠嗰啲人嚟噶嘛，我哋係嘛，大佬，屌不如借機會轉過去哈佛佬過，大佬係嘛，實收你啦，牛津都收啦，劍橋都收啦，因為咁踢出考，嘻昂居，我係學生會同你頂過，我一定同你頂啊！屌、你話唔俾貼啊，我就喺你門口貼。 呢個 係 抗爭嚟嘅， 吹鳩仗啊，係嘛？雖然我唔贊成嘅，屌最慘就係我唔贊成嘅。喂，嗰你包你贊成啊嘛？咁你梗係同佢顶过啦大佬。 唔係咁你赞成嗰啲行出嚟讲㗎大佬啊真係。即係你呢个系抗争嘅一部分嚟㗎其实系。 哇本来呢场波输咗9-0俾佢。哇屌大佬嗰班傻佬屌。一嘢俾你入咗。咁今次你仲唔數返佢转头大佬。起码都10-9赢返佢啦大佬。 好休息一阵。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